统治精英分子去管理一个政府。那么什么国家是用这种统治方式呢？就是早期的罗马帝国，罗马就是用这个方式。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所谓的元老或者可以进入这个管理阶层的人，往往都是自私自利、贪污腐败的，因为都没有别人跟他们争嘛，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很可惜的是，这种统治方式日益腐败，结果造成了许多很大的内乱。好，第三种统治来到今天最普遍最流行的就是民主的政治体制。这个民主的政治体制意思是由人民来统治政府，由人民自介给予权力或者选出代表来统治回他们自己。听起来这个管理方式好像是很好，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发言，自由的选择他们所喜欢的这个政治体制或者是管理方向。比如说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是其中一个最先提倡民主主义的国家，他们有自由的贸易、自由的言论，国家也很富强。但是这种体制有什么弱点呢？那么根据一个报道说，往往这类的民主政府为了财政不够严谨而崩溃。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外表看起来很富强，但是却欠了许许多多的债务，财政濒临崩溃的阶段。所以看来民主的统治也不能够为人类、为他的人民带来真正的安居乐业。因此从以上的简单的了解几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让我们看出世人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能够产生最理想的管理，满足人民的需要，让人可以安居乐业。即使有一些很诚恳的领袖看起来很为人民着想，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有时他们也许得到若干的成果，但却无法永久带来裨益。为什么呢？在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原因。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经文说，耶和华，我清楚知道世人不能掌握自己的道路，人行走也无法确定该走的方向。是的，很可惜，无论领袖多么的贤明，他们的努力最终都会白费。因为上帝在圣经说，他从来没有把人设计成为能够自己统治自己。事实上，耶和华上帝已经通知世上的各政府要跟他们算账。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和十五节，我们来看看耶和华上帝怎么说。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和十五节，谁能用手心量海水，用手掌量高天，用容器量大地的尘土，用平秤三月，用天平秤纲领呢？十五节，万国恍如桶中的一滴水，又如天平上的一层尘埃。上帝把海岛举起来，仿佛扬起微尘。是的，在上帝的眼中，列国就好比天平上的一层尘埃而已。耶和华上帝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吗？他是否只是要恐吓世上的万国而已呢？我们可以一起继续看但以理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但以理书五章的24到28，请看看在但以理的日子，耶和华上帝怎样去衡量一个侮辱他的政治体制。在但以理书五章24开始，所以上帝差来一只手写上这些文字，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佩雷星。字句的意思是这样，米尼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王国的余日，要你的王国就此完结。提克勒就是把你放在天平上称过，显出你的亏欠。佩雷斯就是你的王国被瓜分，赐给米迪亚和波斯人。是的，在伯沙撒的管理下，他们污蔑或者是羞辱了耶和华上帝，因此上帝衡量这个政治霸权对他有所亏欠，因此经文说上帝会把他拿起来称，然后让米迪亚和波斯人瓜分他的王国。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巴比伦霸权被另一个霸权，也就是米迪亚波斯取代。当然在之后，上帝也继续容许其他的政权存在，但他却预告很快的他会把地上所有政府铲除。那既然世上的所有政府将会被铲除，哪一个政治体制才值得我们信赖呢？我们可以来继续看但以理书二章的44节。但以理书二章44节经文说，这些君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上帝要设立一个永不灭亡的王国，这个王国不会归给其他民族，倒要把其他王国全都打碎灭绝，这个王国必万世屹立。哪一个政府或者是王国才值得我们信赖呢？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就是在天上上帝的王国，因为这是一个永不灭亡的王国。事实上，在1914年，这个天上的王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上帝的王国和世上的各政府同时施行统治。因此，今天我们能够去比较一下上帝的王国和地上的各政府，去衡量一下他们统治的差别，然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要投靠哪一个政府。那么以下我们去简单的谈谈，到底上帝的王国和地上的各政府有什么差别呢？第一项，世上的政府无法保护人民免受各种恶事的影响，比如说淫乱、吸烟、吸毒等等，但是上帝王国的统治却能够保护他的子民免受这些玷污身体和心灵的事物的影响。因为那些不肯撇弃这些恶事或不肯悔改的人，无法进入上帝王国的应许。第二，世上的各个政府也没有教导人民怎样过快乐心满意足的生活。一般上在学的学生学的是学术上的知识，或者是怎样能够有效率的做事，但在上帝王国的统治之下，我们参加的聚会常常都在学习怎样去过一个快乐心满意足的生活。不只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也受到教导怎样在将来的乐园里过快乐心满意足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世上的政府和天上的王国的一个很大的区别。第三，刚才我们谈过的，世人的君王即使再好，他们也难免一死， 他们今天所施行的某一些造福人民的统治方式无法永久的延续下去，当他们一死去或者下任之后，别人取代就会用别的统治方式，但是上帝的天上的王国却能够永远按照他 人民能够得益的方式去统治管理，因为天上的王国是永不灭亡的。到时你想想人类可以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那我们会看看一系列的上帝在天上的王国的所谓的宣言。那今天当某一个政党或政府他们要人民支持的时候，也会发出一些宣言，好让人民对他有信心。那么上帝的王国列出什么宣言让我们能够去信靠他，以及期待他将会给我们安居乐业的生活呢？以下我们会去参考总共有六节经文。当我们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请仔细想想，如果这些宣言或者是应许真的实现的话，会和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怎样有所不同。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件宣言，在诗篇三十七篇的九和十节。诗篇三十七篇九和十节经文说，做的人必被剪除，仰望耶和华的人却必得着大地。还有片刻，恶人就不再存在，你到他的地方找他也找不到了。是的，上帝王国的给的第一个宣言就是罪行和暴力会永远终止。第九节说，这些恶人会被剪除。第十节说，你到他的家去找他也找不到。想象一下，我们不再需要害怕我们的包包放在车里被敲破镜子，我们也不需要害怕走在路上的时候被打抢。在这样的政府的宣言底下，我们是不是能够过得更加安居呢？显然很明显，是不是？那么来到第二个宣言，是在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以赛亚书的二章四节，上帝必在列国当中判断善恶，解决各族之间的争端。他们要把刀剑打成犁头，把枪矛打成镰刀。国与国不再拔剑相攻，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是的，在上帝王国的统治之下，这些杀人伤害人的刀剑和枪矛将会被打成赋予造就性，能够生产帮助我们来生产谷物的犁头和镰刀。到时不同种族国家所造成的分裂和战争会完全消失，我们不会再害怕有一天看新闻某一个国家要发动核子武器战争，不会再有这种恐惧。今天世上有任何的政府能够给出这样的应许或宣言吗？显然没有，也没有一个政府有这样的能力敢提出这样的保证。但是上帝在天上的王国就能够有能力做这样的保证。好，来到在乐业方面又怎样？我们说到安居然后要乐业，乐业方面又怎样呢？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那么也给我们这个应许。我们可以来继续看以赛亚书的经文，在六十五章的二十一和二十二。 经文说，他们必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园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不会被人占据，他们栽种的不会被人吃掉。我子民的寿命必像树木的寿命，我所拣选的人必充分享受自己劳碌的成果。是的，在王国的统治之下，上帝应许我们会有喜欢的工作。为什么呢？二十一节说，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屋自己居住，自己栽种的果树自己可以享用。你想建造什么形状的房子呢？是建造在水溪边、河边，还是建造在海边，还是建在天气比较凉爽的山上？你也许到时候可以有选择，设计你喜欢的屋子，然后你也可以，也许可以选择栽种你喜欢的水果，有的喜欢吃榴莲，有的喜欢吃葡萄。今天我们要栽种一颗水果，可能会想到，哎，榴莲啊，要等10年以后，不知道我还有的吃吗？所以也许就不会那么执意要去栽种了。但在上帝王国的统治之下，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忧虑，因为第22节说，到时在王国统治之下的子民的寿命必像树木的寿命，我们会有长寿，去享用劳碌的成果。这意味着到时房屋短缺的问题、无家可归和事业都会成为往事，不会再存在。当然我们要有力去工作，就一定要有的吃，才有这个能力。那么在这方面，上帝的王国又给予什么应许呢？我们可以打开另外一节经文，在诗篇72篇的16节。诗篇72篇16节，这是上帝王国的第四个宣言。地上必五谷丰登，山顶必出产丰盈，子实累累，像篱笆嫩山的树木，城中的人必繁密如地上的草。是的，上帝的王国应许地上必五谷丰登，连山顶都会出产丰盈。这意味着人人的粮食会很充足，我们不需要担心所种的果树或农作物被毁掉，或者是没有出产。我认识一位很会农耕的一位弟兄，他很喜欢种各种各样的果树。他说今天的果树非常难种植，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蚊虫、那些虫啊、那些昆虫啊，他们好像闹大饥荒一样，由于天气啦，用这个农药啦等等，所以他们很多东西没有得吃了。所以只要是有叶子青色的植物，他们不管是什么植物，他们照吃，因为他们已经很饥饿了。但是在上帝王国的统治之下，我们不会再面对粮食短缺或者是农作物不生长的问题。来到第五个宣言，来到我们本身又怎样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做喜欢的工作，吃得饱的话，就接下来要有好的健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约伯记33章25节。约伯记33章25节，经文说，他的肉要比年轻时更幼嫩，他要恢复青春活力。是的，有了好的工作，有的睡，有的吃，当然也要有好的健康。上帝的王国应许每个子民会恢复青春活力。 相信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很向往的。你想一想，在王国的统治下，我们不会再有脚痛、背痛、肩膀痛、头痛、牙痛、眼睛痛，很多痛都会成为过去。到时人可以恢复完美的健康。经文说，比年轻的时候更幼嫩。你想一下，年轻人的肉已经很幼嫩了，但是经文说比年轻的时候更加幼嫩，意味着当时我们会不只有好的健康，还会恢复很好的活力，可以去做上帝喜欢我们所做的事。那么既然有了好的工作，可以睡可以吃，有了健康之后又怎样呢？我们可以继续看这最后一个宣言，在以赛亚书65章17-18节。以赛亚书65章17和18，经文说，我创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有人回想，也不再涌上心头。你们当为我所创造的永远欢欣喜乐，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使人快乐，创造城里的居民使人欢欣。是的，到时上帝所创造的新天和新地，也就是新的政府和新的人类社会，就会完全的实现。经文也说，从前的事不会再有人回想，这意味着人类一度遭受的伤害会完全复原。我们不会想到什么时候会有水灾啊，什么时候会有台风啊、地震啊等等。那么请看看这幅图画，到时候整个地球会成为美丽的乐园。因此现在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够符合资格进入上帝王国应许的乐园呢？那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事。因为通常我们要在一个国家里生活，就需要遵守那个国家的律法和规条。同样的，要生活在上帝王国的乐园里，我们第一一定要学习圣经，并且努力符合上帝王国的要求。第二，要培养上帝喜爱的美德。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上帝的王国应许他的子民会免受那些罪行啊，或者是不好的行为的伤害，因此我们要确保本身也要有好的美德，并且悔改丢掉那些不好的行为。这包括什么呢？在弥迦书6章8节告诉我们，这包括行公正、爱仁慈、谦逊。行公正意味着不欺骗人，按照上帝公正的标准去行事。爱仁慈意味着要表现爱心，尤其是对有需要的同工更应该伸出援手。谦逊呢？谦逊意味着我们认识自己的能力限度，会紧紧依靠上帝度过大患难。那除了培养这些美德以外，第三，要参与崇拜上帝的活动。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参加王国聚会所的聚会和大会等等，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表明我们真的支持上帝王国的统治。以及最后第四点，就是要热心的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表明不只是我们本身支持，我们也邀请其他人来支持这个王国的统治。是的，如果我们现在按照上帝的王国律法和原则生活，就能够展望未来，希望能够永远生活在地上的乐园里。 啊，我们感谢温弟兄所给的演讲，所以从演讲结尾有谈到，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个王国，我们就要想想一下，到底自己要讲座。好，接下来呢，我们有守望台的杂志讨论呢，我们请林庆功弟兄主持。 我们再次的欢迎弟兄姐妹及朋友们留下来。